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ython 黑箱之输入与输出。世纪之交的论坛上曾经有一句流行语，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呢，一根网线链接到你家，信息通过这条高速线缆直达你的屏幕，你通过键盘飞速回应朋友的消息，信息再次通过网线飞入错综复杂的虚拟世界，再进入朋友家。那抽象来看，一台台的电脑就是一个个黑箱，黑箱有了输入和输出，就拥有了图灵机运作的必要条件。 Python 程序也是一个黑箱，通过输入流将数据送达，通过输出流将处理后的数据送出。可能 Python 解释器后面藏了一个人，还是一个史莱哲林， No one cares。 好了，废话不多说，那今天我们就由浅及深讲讲 Python 的输入和输出。因为文章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知道最简单直接的输入来自键盘操作，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input 函数暂停程序运行，同时等待键盘输入，直到回车被按下，函数的参数即为提示语，输入的类型永远是字符串型。注意，初学者在这里很容易犯错，下面的例子我会讲到。 print 函数则接受字符串、数字、字典、列表，甚至一些自定义类的输出。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这里注意，把 string 强制转换为 int， 请用 int 函数，转为浮点数请用 float 函数。而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强制转换时，请记得加上 try except， 即错误和异常处理。 Python 对 int 类型没有最大限制，但是对 float 类型依然有精度限制。这些特点除了在一些算法竞赛中要注意，在生产环境中也要时刻提防，避免因为对边界条件判断不清而造成 bug 甚至零 day。我们回望一下币圈，2018年4月23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 BEC 代币智能合约被黑客攻击。黑客利用数据溢出的漏洞攻击与美图合作的公司美链 BEC 的智能合约，成功的向两个地址转出了天量级别的 BEC 代币，导致市场上的海量 BEC 被抛售，该数字货币的价值也几近为零，给 BEC 市场交易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此可见，虽然输入输出和类型处理事情简单，但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毕竟相当比例的安全漏洞都来自随意的 IO 处理。命令行的输入输出只是 Python 交互的最基本方式，是用一些简单小程序的交互，而生产级别的 Python 代码大部分 IO 则来自于文件、网络、其他进程的消息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个文本文件读写。假设我们有一个文本文件 in.txt，内容我放在了文章代码中。好，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然语言处理，也就是 NLP 任务。如果你对此不太了解也没有影响，我会带你一步步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我们要清楚 NLP 任务的基本步骤，也就是下面的四步。一、读取文件。二、去除所有标点符号和换行符，并把所有大写变成小写。三、合并相同的词，统计每个词出现的频率，并按照词频从大到小排序。四、将结果按行输出到文件 out.txt。 你可以自己先思考一下，用 Python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呢，我也给出了我的代码，并附有详细的注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代码。你不用太关心 parse 函数的具体实现，你只需要知道它做的事情是把输入的 text 字符串转化为我们需要的排序后的词频统计，而 sorted word cnt 则是一个二元组的列表。首先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计算机中文件访问的基础知识。事实上，计算机内核对文件的处理相对比较复杂，涉及到内核模式、虚拟文件系统、锁和指针等一系列概念，这些内容我不会深入讲解，我只说一些基础但足够使用的知识。我们先要用 open 函数拿到文件的指针，其中第一个参数指定文件位置，第二个参数如果是 R 表示读取，如果是 W 则表示写入，当然也可以用 RW 表示读写都要。 A 则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参数，表示追加，这样打开的文件如果需要写入会从原始文件的最末尾开始写入。这里我插一句哈，在 Facebook 的工作中代码权限管理非常重要，如果你只需要读取文件就不要请求写入权限，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 bug 对整个系统带来的风险。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在拿到指针后，我们可以通过 read 函数来读取文件的全部内容，代码 text 等于 fin.read 函数， 即表示把文件所有内容读取到内存中，并复制给变量 text。 这么做自然有利有弊，优点是方便，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调用 parse 函数进行分析。缺点是如果文件过大，一次性读取可能造成内存崩溃，这时我们可以给 read 函数指定参数 size， 用来表示读取的最大长度，还可以通过 read line 函数每次读取一行。这种做法常用于数据挖掘中的数据清洗，在写一些小的程序时非常轻便。如果每行之间没有关联，这种做法也可以降低内存的压力。而 write 函数可以把参数中的字符串输出到文件中，也很容易理解。这里我需要简单提一下 with 语句。 open 函数对应于 close 函数，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了文件，在完成读取任务后就应该立刻关掉它，而如果你使用了 with 语句，就不需要显示调用 close 函数。在 with 的语境下，任务执行完毕后 close 函数会被自动调用，代码也简洁很多。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所有 IO 都应该进行错误处理，因为 IO 操作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而一个健壮的程序需要能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而不应该崩溃。最后我来讲一个和实际应用很贴近的知识点。 JSON 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它的设计意图是把所有事情都用设计的字符串来表示，这样既方便在互联网上传递信息，也方便人进行阅读。 JSON 在当今互联网中应用非常广泛，也是每一个用 Python 程序员应当熟练掌握的技能点。设想一个情景，你要向交易所购买一定数额的股票，那么你需要提交股票代码、方向、订单类型、价格、数量等一系列参数，而这些数据里有字符串、有整数、有浮点数，甚至还有布尔型变量，全部混在一起并不方便交易所解包，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讲的 JSON 正能解决这个场景。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两种黑箱。第一种，输入这些杂七杂八的信息，比如 Python 字典，输出一个字符串。第二种，输入这个字符串可以输出包含原始信息的 Python 字典，具体代码我放在了文章当中。其中 JSON.dumps 函数接受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然后将其序列化为 string， 而 JSON.loads 函数，这个函数接受一个合法字符串，然后将其反序列化为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是不是很简单呢？不过还是那句话，请记得加上错误处理，不然哪怕只是给 JSON.loads 函数发送了一个非法字符串，而你没有 catch 到，程序就会崩溃了。到这一步你可能会想，如果我要输出字符串到文件，或者从文件中读取 JSON 字符串，又该怎么办呢？是的，你仍然可以使用上面提到的 open 函数和 read 函数、 write 函数，先将字符串读取或者输出到内存，再进行 JSON 编码或者解码。当然这有点麻烦，这样我们就简单清晰地实现了读写 JSON 字符串的过程。当开发一个第三方应用程序时，你可以通过 JSON 将用户的个人配置输出到文件，方便下次程序启动时自动读取，这也是现在普遍运用的成熟做法。那么 JSON 是唯一的选择吗？显然不是，它只是轻量级应用中最方便的选择之一。据我所知，在谷歌有类似的工具叫做 Protocol Buffer， 当然谷歌已经完全开源了这个工具，你可以自己了解一下使用方法。相比于 JSON， 它的优点是生成优化后的二进制文件，因此性能更好。但是与此同时，生成的二进制序列是不能直接阅读的，它在 TensorFlow 等很多对性能有要求的系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Python 的普通 IO 和文件 IO， 同时了解了 JSON 序列化的基本知识，并通过具体的例子进一步掌握。再次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几点， IO 操作需谨慎，一定要进行充分的错误处理，并细心编码，防止出现编码漏洞。编码时对内存占用和磁盘占用要有充分的估计，这样在出错时可以更容易找到原因。 JSON 序列化是很方便的工具，要结合实战多多练习，代码尽量简洁清晰，哪怕是初学阶段也要一颗当元帅的心。最后我给你留了两道思考题。第一问，你能否把 NLP 例子中的 word count 实现一遍？不过这次 in.txt 可能非常非常大，而 output.txt 不会很大。这里呢，我要提示一下，你可能需要每次读取一定长度的字符串进行处理，然后再读取下一次的。但是如果单纯按照长度划分，你可能会把一个单词隔断开，所以需要细心处理这种边界情况。第二问，你应该使用过类似百度网盘、Dropbox 等网盘，但是它们可能空间有限， 比如只有 5GB。 如果有一天你计划把家里的 100GB 数据传送到公司，可惜你没带 U 盘，于是你想到了一个主意，每次从家里向 Dropbox 网盘写入不超过 5GB 的数据，而公司电脑一旦侦测到新数据就立即拷贝到本地，然后删除网盘上的数据，等家里电脑侦测到本次数据全部传入公司电脑后再进行下一次写入，直到所有数据都传输过去。根据这个想法，你计划在家写一个 server 的 Python 程序，在公司写一个 client 的 Python 程序来实现这个需求。提示，我们假设每个文件都不超过 5GB， 你可以通过写入一个控制文件来同步状态，不过要小心设计状态，这里有可能产生 race condition。 你也可以通过直接侦测文件是否产生或者是否被删除来同步状态，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不要担心难度问题，尽情写下你的思考，最终代码我会放在 GitHub 上，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也欢迎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你的同事朋友，一起在思考中。